主人的收敛的作用，开窍于鼻啊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个人毛发枯干，皮肤粗糙，我告诉你，他肯定大便燥结，他肯定容易过敏，皮肤不好，这是脏腑的表里之间的关联。前一段时间我们又给大家讲了肾，是吧？讲了肾，讲了骨质疏松，不是补钙就能解决的。年轻人得骨质疏松，饮食、运动、晒太阳，这个饮食不是补钙，一定是营养均衡。钙吃多了是要长结石，是要得心脏病的，是吧？原来大家认为哦，保健品呢，这东西啊，吃好了吃对了对人有好处，吃错了也吃不死人，这种想法现在看来是错的。保健品乱吃也会吃出病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包括有些维生素补多了是要要命的啊，说这点大家要知道。哎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上讲的叫过为过也。别说保健品，凉水喝多了还会伤脾伤肾呢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凡事哎都要讲一个度啊，别超过了这个度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贫血，是吧？上两天讲了肾，主骨生髓，主牙齿，主脑萎缩，主骨质疏松，主尿频，主什么呢？小便把不住门，是吧？主足跟痛，主浮肿症，是吧？还主人的生殖，哎，这都是肾经所主啊。所以说一说肾虚了啊，你不要说老想那么点事，肾是非常博大的，所以叫先天之本啊，先天之本。那么先天之本是受制于父母的，所以我们国家要计划生育啊，这是基本国策。同样它符合中国文化啊，为什么呢？哦，因为优生方可优育啊，所以晚婚晚育提高父母的身体健康的质量，那么对于下一代那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有的人说哎呦，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给孩子多喂奶粉，是吧？提早上幼儿园，我说错了，那已经不是起跑线了啊。起跑线从哪儿开始啊？从阴阳结合开始，从父亲和母亲的啊身体情志开始。这个男人他决定着你这个孩子的情商啊，情商。这个女人呢，她决定着孩子的体质和智商。那么男同志还决定着娃娃的意志力。所以男人不要太早的结婚，更不要太早的生娃娃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像人那个早婚生的孩子多半呢容易得抑郁症，是吧？意志力比较薄弱，精神比较脆弱。反过来呢，这个女人呢尽量啊早点结婚，哎，为了就是早点生孩子，是吧？不要生得太晚了，尽量不要超过35周岁，是吧？为嘛呢？哎，中国呀古代包括现在边远的农村还有这种说法，是吧？叫秋黄瓜，是吧？秋黄瓜啥意思啊？说秋天长出来的黄瓜它已经不嫩了。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如果母亲的年纪偏大，就等于这个土地比较贫瘠，而相对呢娃娃的身体素质就比较差啊，出名材质呢啊也相对比较差啊。所以晚婚晚育啊，要晚到一个度啊，不能太晚了。这说到了肾经对人后天的生殖，包括对娃娃的先天起跑线 一个生命的起跑线从哪儿开始啊？从父母的肾经开始啊，这大家知道。所以说呀，现在呀，为什么这个啊不孕呢、啊、不育的病那么多呀？什么原因呢？哦，肾经都亏了。那肾经为什么亏了啊？点灯熬油消耗的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年纪轻轻的就开始足跟痛了，是吧？都是这么个道理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贫血症，说的是后天之本啊，后天之本。贫血症它的种类很多啊，有大夫说缺铁性贫血啊，你得大铁锅炒菜吃茄子，呵呵，对不对？我们姑且先不论它啊。还有什么贫血？哦，还有再生障碍性贫血啊，很麻烦的啊。还有什么地中海性贫血啊，说是遗传啊。还有巨幼红细胞性贫血啊，就相对比较专业了啊。而实际上我说了，你不要盯着这些名词和化学数字，人呢要常思己过。贫不贫血，我们先要知道血是怎么造出来的，你就能找到它的贫血的原因。西方医学说是骨髓造血，而中医上讲呢，你贫不贫血它取决于多重。第一，吃饭。哎，人是铁饭是钢啊，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泉，所以是第一关。你吃不好的人，什么胃炎啊、胃溃疡啊、胃肠手术啊，你这样的人不要想，几乎都有贫血啊。老话说嘴不壮的人都容易生贫血症，是吧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、啊！那吃进去的是不是都是你的？不见得，是吧？有的人说呀，特别那个农民工啊，讨薪，是吧？很辛苦啊，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，没人给钱。实际上后来老百姓说了，哦，挣到兜里的钱才是你的啊，你别看那个老板给你打多少欠条，那不是你的，对吗？嘿嘿，对了一半啊。现在有聪明的人说了，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。为什么呢？挣到你兜里的钱它也是数字，它只是纸，它没有起作用。而真正的把它花出去了，为你所用，变成了幸福生活，是吧？甚至你把它捐给国家了，你捐给希望工程了，帮助别人解决了困难，你心灵上的富足，那才是你的钱，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物尽其用。钱不是放在那儿用来看的，是要发挥它应有的物质作用，是吧？所以呀、啊、你能吃能吸收并不见得你不贫血，关键你能不能用。那血还分怎么用啊？当然了，是吧？所以能吃的人他不动他照样得贫血，所以缺乏生命运动力量的人他容易得贫血，他没有用。还有啊，思虑过度的人，大家注意啊，这两是相关联的。多动者少思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这原来是贬义，而实际上呢，从现在的生活价值上来看，这样的人是很幸福的，是吧？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这样的人是健康，是不得病的。反过来，你把反过来说这个，是吧？四肢乏力头脑复杂啊，坐办公室的啊，玩心眼的，是吧？天天琢磨事儿的，这样的是很苦的啊。为什么苦啊？思伤脾，脾不统血，这样的人是最容易得贫血的。又因为他们缺乏运动，缺乏了脾的一个什么的梳理， 所以脾主肉啊，运动多了可以减肥，运动少了长脂肪。你别看你长着脂肪，那些都是纸老虎，大胖子照样得贫血。什么原因？你长的都是富贵的痰湿、血糖、血脂、血尿酸，你不长的是血细胞。所以贫血的人不运动，多思虑，熬夜都是伤气血的。哎，那么第三条就说了，肝藏血啊，肝藏血就是熬夜和起居。那还有吗？还有啊，心主血脉，活着的血是血，瘀阻不通的淤血叫死血。说现在好多老哥哥老姐姐找到我，徐老师啊，我又上火啦，哪个哪个大夫给我开泻火药，吃的我跑肚拉稀哟。我说你那大夫啊不懂中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根本就不懂你的身体。老年人上火，老年人的火从哪儿来啊？你真的以为他血气方刚，傻小子睡凉炕吗？不是的，老人的火多半都是虚火。什么叫虚火？就是假的，因瘀而火啊，因瘀而火。为什么老年人一有点事牙疼了呀，牙根长长了一样，因为牙龈那儿有充血水肿了，吃去火药吧，一跑肚拉稀好了。好了吗？没好。现在好多中药被人当成西药去用，去治症状，而伤的是根本。所以经常吃西药跑肚拉稀的老哥哥老姐姐，后来大便干结了，后来脱肛了，后来小便把不住门了，后来腰椎间盘突出了。虚火需要的是不是泻火，虚火需要的是滋阴和经络的畅通。所以老人多半没有火，而都是瘀阻不通或者津液匮乏。瘀阻不通的你就贯通它，津液匮乏的你就滋养它。而泻火的跑肚拉稀是把中药当成西药用，只会把人搞得更乱，甚至于雪上加霜啊，是不是？老人家找到我，徐老师，我后背热呀，我就想搁块冰放在那儿啊。有人就给你出招了，哎，那你上火了啊，你吃点火性，吃点下火药吧。结果越吃越重。后背是什么位置？后背是督脉呀。督脉是干什么？督脉是阳气呀，阳气就应该热。但当你发烧的时候，那个不是好热，是阳气不能生发的淤热，是不是？就好比电灯那个钨丝，如果你发现你家电灯突然间特别亮了，我告诉你，这灯就要坏了。为什么呢？它电阻大，要烧了，灯丝要烧了，它所以它特别亮，完后就是坏了。所以收音机前所有后背发烧发热的老年哥哥老姐姐们，你记住，你那不是火，你那是瘀，化瘀，是不是？反过来你说，徐老师，我是温热，我不怕冷。我说非常好，说明你督脉畅通。那还有一种是火力不足，冰冷冰冷的，是不是？腰像背了个冰块一样。结果好多人吃上补药了，里边一补又嘴起泡了，是不是？补错了吗？没错。但是为什么补坏了？因为应该外调的你偏要内治。那这时候需要怎么办呢？热炎灸命门啊，热炎灸命门需要考伏羲八卦台，需要考生命火炉，是吧？而内里呢，应该从收敛任脉开始。所以人呢，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啊，既看科学数据又要看感觉的这么个结构。所以中医说叫生中有降，降中有生，哎，它是个循环体。为什么要降？降是为了生蓄积能量。为什么要生？ 升是为了降来积聚物质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大家要明白人体的这个平衡的道理。今天呢，给大家讲贫血，脾胃气血生化的源泉，肝藏血，肝血藏的足不足，看肌肉的力量，看头发的数量，看关节的松弛紧张度，这叫肝藏血。脾统血，脾统血看脸色，是吧？脸色如纱裹珠，用薄薄的白纱裹着一个朱砂，白里透红的，叫脾能统血。如果呢，黄若纸张一样，那个就是贫血症，是黄血。中医叫黄症，西医叫贫血症。有的人已经看出来贫血冒了，贫血的外在症状，一检查数据正常的，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，都是真的。数质上的贫血还没达到，而颜面上的已经出现了。所以病根儿在经络上，啊，在经络内连的五脏上，而表在五官上，而由表及里这个通路就是五体的感觉，就是经脉的贯通。有的病是从树根里烂，像苹果从心里烂一样，那叫情志内伤，祸起萧墙。有的病呢是根儿啊没有烂，但是不足了，而从外在已经它提前显现出来，叫表面无华，是不是？西方医学说功能性疾病和器质性疾病，中医说上医治胃病不治已病，胃病不是胃肠病，说还没有得的病，还没有得的病医生是怎么知道的？哦，蛛丝马迹，那么就是五官上的症状，所以这叫病的苗头。所以胃病是不是病啊？还不是病，但是是会得病的一个苗头。火苗着起来了，是等把房子烧没了再灭火，还是把这火苗扑灭了不让它烧房子呢？这就是中医的养生智慧，也是中西结合的养生实践智慧所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先呢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，是吧？表面上是一个人提问题，哎，实际上，哎，通过他这问题一问，哦，了解到是个共性问题，是吧？所以咱们今天把这问题回答完了之后，咱们再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知识的讲解。这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幽门螺杆菌的问题。哦，一提到这儿，好多收音机前的朋友说，哦，我也要问这个问题。怎么样？哎，所以那句话怎么说呀，叫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是吧？所有胃肠道疾病的朋友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，幽门螺杆菌。说这到底是什么细菌呢？哦，西医说它是导致慢性的胃炎、萎缩性的胃炎、胃溃疡糜烂，甚至对胃肠的恶性肿瘤的生成啊，也是难辞其咎的啊，说都是罪魁祸首了。于是这个幽门螺杆菌呢变成了什么呢？千刀万剐呀， 几乎啊，所有大夫治胃肠道疾病，没有不对他痛下杀手的。但是大家想过没有，这个幽门螺杆菌是哪儿来的呀？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吧？还是吃饭吃进去的？说幽门螺杆菌呢，老百姓可能认识的深度不大够。但是今天我要说两种，啊，把细菌无限放大，我们把它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寄生虫，是吧？我相信我们好多老哥哥、老姐姐，哎，就应该认识得很清楚了。这个年代呀，这种东西已经成了稀有动物了。但是倒退呢，二三十年前，啊，我们还小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个东西很常见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东西只能到动物园去看了，是吧？到了周末啊，领儿子逛动物园，哎呦，把这姑娘儿子乐的呀，呵，说那个猴子啊，机灵、活泼、可爱。说那个大猴子抱着那个小猴子，在他身上这抓抓那挠挠，还不停的呢把东西啊扔到嘴里。于是女儿就问了，说这个妈妈，这个小猴身上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他的妈妈怎么总从他身上拿东西吃啊？哎，妈妈就说了，哦，吃狮子呢。对了，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狮子。一说这儿，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都乐了吧，说我们当年呢也像猴子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在烛光下，是吧？或者呢白天呢在太阳下啊，在孩子的衣服的缝隙里找狮子啊，拿手那么一挤，哎呦，这个大血泡他吃了我孩子肚子血呀。甚至呢原来的那个纯棉的内衣呀，啊，都要搁高温啊开水烫一烫，是不是啊？怕那缝里藏着狮子。甚至有一些化纤的衣服一烫得挺好，一件衣服烫抽抽了穿不了了，报废了，还落了埋怨，好不容易添了件新衣服那个烫坏了。那么孩子头发上啊，我们那年代女孩不让留长发啊，都剪成短发，为什么呢？怕小孩头上长虱子。哎，这个年代你还看谁长虱子了？所以你还想看虱子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到动物园了，看大猴给小猴抓虱子玩了。所以这虱子它是哪儿来的呀？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用了那么多杀虱子的药杀不光啊？因为那时候啊生活条件差啊，人没有条件经常洗澡啊，是吧？包括呢衣服呢也不能经常的换洗啊，包括居住的环境啊，被褥的环境，好多好多，拼命的杀杀不完。现在不用杀了，你却找不着它了。这什么道理啊？环境啊，环境。达尔文说环境创造人本身。哦，我们通过呢这个生活当中的实例，倒退二三十年，哦，我们知道了人身体的环境决定卫生环境，决定你长不长虱子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呢我把它推而广之，你胃肠的环境决定你长不长幽门螺杆菌，还决定你长不长肠炎息肉，长不长痔疮湿疹。那我们再把它推广，人身体的内环境叫细胞环境，人生存的外环境，我们的自然环境，它都决定着人是健康还是得病。所以是杀菌还是去改变环境呢？经过上面的实例和分析，我今天给大家一个结论， 幽门螺杆菌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杆菌，发炎的胃肠，湿热的胃肠环境就会滋生它，回过头来它就会促进胃肠黏膜的损害，什么溃疡啊、糜烂啊、炎症啊、息肉啊，是吧？甚至不好的变化它都会发生。但是用人类现在的手段，医学手段是没办法把幽门螺杆菌赶尽杀绝的。所以是杀菌还是去改变环境呢？选择了后者。昨天的健康主题知识我给大家讲了贫血症，说了贫血症调整的啊三件宝，是吧？一是吃饭啊，二是睡觉，三呢是走路啊，生命运动。当然了，贫不贫血跟人的心情也是有相关联的啊，因为人的心主着人的情志啊，是吧？与手术的失血相比较而言，人的情志的内伤而导致的气血消耗叫内耗之症啊，对人的伤害更大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啊。那今天的健康主题说什么呢？哎，就说这个失眠啊，说这个失眠。什么叫失眠呢？哎，失眠就是睡不好觉。有的人说失眠就是睡不着觉。一个好字和一个着字只是一字之差，但是却把失眠哎给它完全的割裂开了。好多人跟我讲啊，说我啊常年失眠啊，我天天吃睡觉药，吃安定片啊，现在吃也不管用了啊，甚至已经舌头硬、眼皮沉、胃肠功能紊乱，有的得了抑郁症，有的得了强迫症啊，有的出现了脑萎缩。我们大家一定要睡得好，人睡得好对五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是不是啊？而且现代科学已经研究证实，睡眠对人生命健康的作用比吃饭还要重要的多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因为人组织细胞的修复能力，就你手术了伤口怎么才能长上啊，哎，晚间高质量的睡眠，伤口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才长的。那家里的孩子小朋友啊，我们都希望他长个高个子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子什么时候长的？哎，也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是吧？还有啊，那个老年人骨折了，这个骨头晚上什么时候长啊？哎，还是晚上高质量的睡眠条件下。除此之外，人的造血机能，人的这个肝的解毒、肾的排毒的功能，都是在晚上高质量的睡眠当中。所以啊，中国人讲叫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在晚间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啊，睡一觉第二天是一个崭新的健康的你。这觉没睡，一觉没睡好，我说我第二天补回来吧，很难，那很难，因为你第二天也需要睡觉，所以睡眠欠下的健康债是很难补的。那么睡觉它的本质是什么呢？西方医学讲啊，说睡觉那就是神经的兴奋和抑制呗，是吧？实际上如果要按外国大夫这么讲，那安定片就应该是包治睡眠的神药了，实际上则不然。那么我们倾听祖国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，我们就得到了非常满意的答案。 什么是睡眠呢？睡眠是人心肾相交的能力啊，心肾相交的能力。心就是人的心火，肾就是人的肾水。所以睡眠的本质就是水火相济，心肾相交的过程，是心火和肾水，心火往下走，肾水往上提升，水火相济的这么一个过程。所以睡觉好的人不上火，因为肾水可以上济，滋了人的心田。睡眠好的人腰不凉腿不冷，因为心火下达，暖了肾水，蓄暖了人的全身。这就是水火，是吧？中国文化说水火不同炉，是吧？水火不相容，而实际上在人体当中呢，是相济的。这就叫矛盾辩证统一。那有人说不对啊，说我这失眠是因为工作紧张啊。那个老哥哥说了，我的失眠是腿疼给我疼的呀。还有的人说了，我失眠是吃饱了撑的呀，是吧？告诉大家，最后导致的结果都是心肾不能相交，是不是啊？而且呢，我还把它区分开了上半夜和下半夜。想事多劳伤心神，叫血不养心心不眠嘛，是吧？人呢常年得病身体比较虚弱的人，是吧？常年积劳成疾的啊，牙齿脱落耳朵聋了，肾气消耗比较大，睡觉不踏实，甚至后半夜经常醒，醒了再难入睡，这都是肾精大亏了，是吧？那腿疼呢，说胳膊腿疼呢，疼得我睡不着觉，什么原因呢？这是人的疼痛感劳伤了心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医院那手术后一般医生要给病人打几次安定，打几天，是吧？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这才是安定的真正的用处，是吧？让你不知道疼痛，但是呢你心肾相交的能力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睡得好。但是如果你的疼痛已经没了，你还拿那个安定去当睡觉药的话，那就相当危险。因为安定会抑制心脏，安定会伤了人的神经，还有一定的潜在的肾毒性。所以安定本来是短期的，是吧？救急的，你把它当成长期的，那就出大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和止疼药啊，是吧？降压药啊，是吧？降糖药啊，现在好多短期的用药都给当成常年的用药了，包括那个激素啊，那是非常可怕的啊。所以物尽其用，是吧？好东西用错了地方也要出问题的，是吧？那吃饱了撑的睡不着觉呢，子盗母气，是吧？有中医说叫胃不和则卧不安。他胃不和为什么卧不安呢？因为脾的运化不了了，他就到心脏那儿调兵去了，是吧？这是判断老年人血粘度高不高的一个标准。哎，吃完饭了打盹不打盹，是吧？这就说明子盗母气，是脾胃到心那儿调心血来消化，来降血粘，是吧？吃完大山楂丸一段时间之后好了，吃过饭人不打盹了，说明脾脏自我可以运化了，不用找心脏借兵了，不用找父母借钱了，自给自足了，自力更生了。所以真正的五脏健康，身体健康，叫元气十足，五脏六腑全自动。这个全自动叫各司其职，叫自力更生。 但是五脏之间又不是独立的，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相互的协作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人有五个指头，我们可以拿勺子吃饭，可以拿筷子吃饭，如果缺了一个大手指，是吧，你怎么拿筷子？虽然只缺一只，你就没法协作了。所以中国人讲叫一阴一阳谓之道，其道理呢就是一个组合，一个配合，一个协调啊，所以简单的叫阴阳之道啊，复杂的道叫五行平衡，哎，就这么个过程啊。那么失眠呢，调整方案是这样的啊，这句话我们在全国呀说了十年啊，有的人听了一回就深懂其间的含义，失眠很容易好了，有的人听了十年倒背如流了，失眠还没好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听了，你理解了吗？你做了吗？你和自己的身体结合了吗？所以养生者悟道啊，什么叫养生者悟道啊？不是光你听不听懂，明不明白，会不会说，没有用啊，一定是亲身去实践，在身上去印证的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我们先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啊，关于贫血症的综合调养的方案。贫血它的来龙去脉，它的形成机制给大家做了介绍。东西方文化对贫血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啊。西方医学研究贫血，他就研究你的血常规，用数字来衡量你的血细胞的数量，血红蛋白，是吧？相比较而言呢，中医文化对贫血的认识叫气血亏虚啊，气血亏虚。气血亏虚的人不一定贫血，但如果你不预防不治疗，将来一定会发展成为贫血。那么西方医学检测所测定的贫血的病人，他一定气血大亏啊，这大家要知道他们之间有关联。今天呢，有一位年轻的女性就来向我啊询问这样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她怀孕呢不到两个月，结果呢这个孩子的胎心音就没了，没办法，只想入院终止人身啊，进行了药物流产。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再怀孕呢？他特别想当妈妈，而且呢这种情况在他身上已经不止一次了。前几次不是胎儿自然的胎心停止，而是因为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流产。所以这样的女性一定要注意，容易发展成为习惯性流产。什么叫习惯性流产是吧？不是说啊人把流产养成习惯了，而是说这样的人将来怀孕的几率，甚至孕育健康宝宝的机会相对呢就比较少。那这个问题出在了哪里呢？我马上就问他了，我说你人怎么样啊？你贫不贫血啊？你低不低血压呀？是不是？哎， 实际上大家要知道，实际上孕育一个宝宝啊，他就好比啊农民种田一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由种子决定的。但是光有种子还不够啊，你把种子种到沙漠上，你看到底能结出瓜来还是结出豆来？所以这大家明白，这里呢又潜藏着传统的中医药文化的阴和阳的理论。阳主生啊，阳主生就好比种子一样，阴主养，就好比啊孕育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这个土壤。所以啊我们常用厚德载物来什么呢，哦，来赞誉伟大的母性。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母性啊，就是你这个土壤得足够小苗的生根发芽瓜熟蒂落呀。你自身都是个贫血的病人，你自己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供应的都不足，都吃不饱，你又拿什么来孕育胚胎呀？所以有两种女人你不要怀孕。一种情况下就是贫血气血亏虚的人，是吧？母病则子受啊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你生出来的小苗，长出来的小苗，哎，它也是什么呢？哎，枯萎的，是不是啊？它不是健壮的。那么还有一种女性，也不能怀孕，就是脱肛的，腰椎间盘突出的，甚至于子宫脱垂的，是不是？好多人打电话，徐老师，我想要个孩子，你想要不行。你得看你具不具备这样的资格和条件，是不是啊？你连固摄自己子宫的能力，固摄自己肠道的能力，固摄你腰脊椎关节的能力都不够，你又拿什么来固摄一个胚胎一个宝宝呢？所以这样的人啊，流产只是早和晚的事情啊，早流比晚流好啊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越晚对身体伤害越大，是不是啊？你的营养就都浪费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前功尽弃啊，毁于一旦。所以啊，身体把底子养厚了，气血足了，啊，这才是关键。还有一位南京的老姐姐是吧？说我最近呢身体特别消瘦啊。我说你肉都哪儿去了？他说我吃的东西不吸收啊。我说不吸收顶多不长肉，那为什么还会瘦啊？还会有负数啊？是不是？哎，他说我不知道。我说我告诉你，人的气血在人元气的自保的功能下，先保命后治病，余腹出来才长肉长头发。所以说我告诉你，我说你的肉没了化了干什么去了啊？治病去了。嘿嘿，我自己哪会治病啊？哎，你不用会，你的元气都会，这就是人体免疫力的一个自保功能。所以人得了病为什么会消瘦，人在疾病康复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面色红润甚至会体重增加，是有元气也有了余粮你才能长肉啊！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样的道理。那么贫血症啊，发生在女同志的身上，女同志呢她的元气的自保功能会导致人的经血的紊乱，甚至突然的停掉了月经，结果好多人找大夫开那个活血化瘀的药啊，吃那个调经的药，对吗？ 啊，不对，叫舍本逐末，是吧？说饭都吃不上了，是吧？衣服都穿不上了，啊，你还臭美啥呀？一样的道理，连命都没了，你还绕那个精血调和有什么用啊？所以人的自保的功能告诉你，先保命，你没资格来孕育宝宝了。而恰恰相反呢，好多人因为气血亏虚，通过适时调补之后，结果不用去治，精血反而调达了。哎，这个就是水到渠成的过程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轻重缓急，是吧？包括好多朋友找到我，徐老师，我就想长肉啊，我太瘦了。啊，我说你不用长肉，元气足了，身体健壮了，你就会达到一个合理的体重。所以元气足的人叫瘦子能长肉。那么胖子能变瘦吗？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因为胖人多的是痰湿啊，面临的是富贵病的问题。恰恰是元气不足不能化这个湿。所以元气足是福生康啊，胖子也可以变成苗条。但是呢，不是让你跑肚拉稀，不是给你吃泻药，而是人的元气的自保，把痰湿水湿化掉，把它代谢掉之后，人的一个阴阳的平衡，啊，这是脾的运化的能力。所以在这大家要清楚了，肝不藏血，肝血不足的掉头发，肝血不足的抽筋，肝血不足的视力下降，肝血不足因贫血而导致的突然停经，养足气血之后可以配合当归丸来调理，作为肝血的养护。这是肝部藏血的症。那咱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贫血病的辨证施养啊。那这个缺铁性贫血呢，是吧？或者因胃溃疡、胃肠黏膜糜烂而导致的缺血呢？这个要吃开胃汤，增加运化，增加气血的生化。那么还有一种叫脾不统血，女同志的崩漏之症，再生障碍性贫血、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，那这类朋友要吃归脾丸，属于心脾两虚啊，心脾两虚。那么因为思虑过度，或者因为呢人操心太多，情绪过度的波动的人，来调心脏和脾脏的功能。所以说到这儿之后啊，很有趣儿。啊，有趣在哪里呢？人都说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。但是在中医这儿不一样。哎，可以多把钥匙来开这一把锁。啊，只要你方向对了，力道对了，就可以打开。这叫什么呢？叫同病异治。同样的一个病症，因为它的辨证的原因不一样，所以调整保健治疗的方向、方式、方法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而中医上讲的更多的叫异病同治，用同一个方法来调节不同的病症。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表现出来症状虽然不同，但是我们经过辩证分析之后知道，所导致这个症状的原因都是一样的，那么你就解决掉它这个形成的原因，就可以同样让不同的病症它共同的原因给化解掉了，它也可以得到全面的康复，是不是？哎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的道理。这是贫血症的综合调治的方案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小难题儿啊，就是这个血小板减少症和增多症，是吧？血小板减少容易出血啊，所以呢 西方医学就给打止血针啊，止血针，止血针打多了完了哟，嘴唇也麻，手脚也麻，大夫说赶紧停药。为啥？矫枉过正，容易出现血粘度增高，微血栓形成，甚至如果你不及时停药，还会打出来脑梗塞来，对不对？这叫血小板减少。那血小板增多呢？啊，包括那个高原病、红细胞增多症，免疫引起的，啊，会导致微血栓形成，血变粘了。结果呢？哎，这个西医呢就要打一些抗血栓的药物，啊，什么口服的什么阿司匹林呢，是吧？哎，打的一些什么呢？哎，扩张血管啊，包括一些抗血凝的药物，结果也不能打多，打多了怎么着了？呵，出现了眼球发红，有出血点，甚至皮肤上出现出血点，啊，甚至胃肠黏膜出现内部的溃疡面和出血，这又是一个矫枉过正，叫什么呢？叫活血化瘀，活大发劲儿的，还导致内出血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就更危险了，所以这个平衡很难掌握，是吧？人很难掌握，但是人的脏腑却很容易掌握。哎，它有个自动调节的平衡，所以这个呢，都属于脾不能统摄气血，它太黏了，或者它容易出血，都是脾不能统摄了。所以这样的人多半是脾功能亢进呐、啊，脾功能减退呀、啊，脾的肿大呀、啊，脾的萎缩呀、啊，这类病症，那怎么调啊？哎，刚才说了叫归脾丸，啊，归脾丸，有四肢寒凉的、胃寒怕冷的吃人参归脾丸，啊，通过阳气和脾的调整。那么同时呢，不管是血栓的，还是出血点的。止血方都要配合使用，这个止血方啊，我们用到了是三七粉或米汤。这个生三七粉呢，你单纯的用，或者用白水用，它很不舒服，啊，甚至还会造成胃肠刺激。但用米汤来用呢，哎，它就非常得法了。尤其是呢，三七粉，它对血的四个作用：止血、活血、生化气血，还有一个叫调和气血，啊，所以贫血的、出血的、气血不和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血络堵塞的哦，都可以用。用法每次是一克，啊，重症的朋友是两克，调一小碗米汤，一天三次服用。啊，也就是一天在三到六克的量，啊，大家可以呢来选择使用。七天就是一个礼拜，用上，停半个月，三个七天，叫一个小疗程，啊，包括眼底出血的啊，脑出血的。